锵锵三人行，哎，现在咱们王蒙老师要向主持人申请 了。我说就是跟这鸽子聊天啊，我很有兴趣， 哎，我专门你看 长知识， 我还是我长知识， 老少 说明您这个在发现人才方面， 哎， 有一定的对我国有一定贡献， 哎。哎，王老师， 用人不必亲。 最近我还是真是觉得我进步了很多。 哎， 要不就跟老跟您在一块儿，就第一个我就是发现，其实这可能是我开始意识到岁数了。我现在开始越来越喜欢看见年轻人，就是80后、90后。哎呀，我觉得一旦有一个 那当然 有才的，我就觉得高兴。哎，真的，也许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会嫉妒，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真不嫉妒了。 哎，就觉得有个嘉宾。哎呦，像格子文采也好，也有见识。 现在还是我来嫉妒是吧？ 还这么年轻，就好像特高兴。再有一个呢，我要跟您汇报我的一个改变，就是闻过则喜。 哎呦， 我体会到了。 嗯，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微博后头很多留言啊，最早我是这个 nervous， 就神经质的，就是你看听人骂你啊，骂一些不好的话呀，批评你啊，就觉得啊。哎，就是很敏感，干脆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要看，这是我以前就不看。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也有一个疗法，这疗法有点像这个溃疡啊，越疼你越舔。很多心理学上这个疗法其实就是这所谓，就是说你要对什么敏感啊，那你就不妨把自己往恶了去接受它， 对对对， 去接受它。于是我就发现呢，我就看，哎，今天他骂你一个什么。明天他骂你，你看到100个的时候，你的心态已经长老茧了，就免疫了。 那我得向你学习，我现在还受不了。 你现在受不了吗？ 我现在受不了。 我现在对这个免疫了，免疫了之后，我感觉到一种好。您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这个新节目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太好了，我整天看这个留言，因为啊，就是所有的人的智慧加起来，等于全知全能。就是你首先对他骂你这事儿你有免疫了之后啊， 是是， 你在这里边啊，后来我就说这节目你怎么能进步呢，全靠他们挑错啊， 是是， 哎，今天他们说你这个片头不好，哎，那麻烦那片头改，明天他们说哎这个嘉宾哪句话说错了，或者说你的观点不对，不对就道歉嘛，咱这每天都有长进呢，狗叫什么狗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全是从他们骂你的这些里边，他沙子里边有金子。 现在日本人有个话叫成长到死， 哎， 哦， 你看 好这个说的， 所以说 这个话厉害， 成长到死， 成长到死，所以我也是成长过程中，是吧？ 哎， 跟您一起成长。 我就感觉呢， 我是受不了人身攻击。别的我都能批评，他们是能接受 啊。对，先要得扛得住这个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太受不了。 但是那不都是废话吗？如果仅仅是人身攻击， 对， 看在我眼里看多了，我就觉得就像废话一样，就是那个不需要去理会。可是呢，他确实啊，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脑子有点笨呢。但是他那么多人提意见呢，他有靠谱的。 有靠谱。 对。 然后你怎么进步？比如说你写文章。你如何让自己的见解越来越厉害呢？其实你需要集合很多人的这个聪明劲儿。 对对。 那他这边给你扎一针儿，哎，让你有所领悟。所以我就说，真的是体会到闻过则喜。哎呀，又有人提意见了。 嗯，但 要是个好意见，我们的事业就进步啊。 但是也有看了半天骂都没有的，他光吓唬你。 是，这也有，这也有。 我们传统媒体人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及时进步了。因为以前我们是这个人民日报收读者来信，那你多久拆一封啊，对不对？现在我一发出来之后，5秒钟之内就开始10条，沙发沙发，我是第一个留言的嘛。然后接下来呢，你看几分钟之后他开始给你提意见， 是 这个呢就会让我们直接进步。 是是， 所以我们自从进了这个新时代就不打算回去了。 哎，我也是， 就这种感觉， 成长到死是吧？ 对， 哎，那么所以今天咱们又碰到一个新问题，我先问问这个王蒙老师。 是 是, 是， 这个2017年到来了， 是 是, 是， 咱们这个作家往往有新年命笔啊什么的。 是， 您跨年是在哪儿跨的？ 不，我就在北京啊，我。 在北京的雾霾中， 雾霾吧，那怎么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王蒙老师刚说他因为儿孙满堂，他要出去了就得带一大家子出去。 对啊，我也是，所以我就在，我每年就过年我都在北京，因为我这个就是人丁兴旺，我要凑齐了十好几个人呢，要吃饭的话一桌不定够，得2桌。 哎， 但您不心疼您这个子子孙孙这个肺啊，这个雾霾啊，没想把他们移民到哪儿吗？ 不，他们也有的在从他们是从国外回来和我见面的，也有 投奔雾霾来了， 我更不能走了 啊。 但是 那我记得您过去啊，经常讲一个这个观点，就是关于就是说过洋节的问题。 是。 您看这个元旦，这个1月1号哈，我查了一下资料，这还挺有意思的。实际呢，是民国的时候才定的，就是1912年那个就是1月1号吧，辛亥革命 是， 然后南京那个临时政府，那时候孙中山就公布咱们以后要过这个公历的 新年， 甚至那个时候非常极端的，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比今天都极端的，就是一直到蒋介石啊，就查谁要过这个旧年呢，谁要过这个旧历年的春节啊，制裁，商店都必须开门，不准关门。他那个时候是那么样的推行这个公历。 那年代知识分子也是想全盘西化的很多， 哎， 是吧？ 对， 我跟你说呀，这节日啊，因为我在一个是在政协的时候整天讨论，后来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也整天讨论，所以我对这节日我还下点功夫。您说新年这是公历，是不是？ 对， 五一。这个是 国际 劳 动节， 而且是由芝加哥工人呢，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是在芝加哥的工人在19世纪末，才有的五一国际劳动节。38又是芝加哥，是芝加哥的妇女在20世纪初才有的。 哎呦， 61，这跟社会主义关系比较密切，是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开的一个世界儿童的跟儿童有关系的会议。 这是社会主义阵营？ 是不是社会主义阵营？是，但是它是取缔这个地点是在莫斯科。 哦， 而且是为了纪念什么呢？1942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捷克曾经有一次大量屠杀少年儿童的事件，所以把它定为国际儿童节。但是呢，到现在西方很多国家还不接受。 对对对， 也有，但是也有接受的，也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您说在那民国时期，4月4号是儿童节，而且民国时期还有比咱们啊。还干什么的？清明啊，人家改了，清明太老啊，什么祭祀、烧香啊， 对对对， 烧纸啊，清明您才叫什么植树节？ 嘿， 清明是植树节，这个反正有，所以很多这节日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就已经不好说了。现在呢，它已经是一个民俗的，大部分节日都是民俗的一部分。 嗯， 还有俩觉得，我只提供情况啊，一个是伊朗， 哦， 这个西方国家宣传的伊朗，尤其是内贾德时期， 嗯， 是妖魔化的，是吧？可是呢，我亲自去的伊朗啊，1908年的是零几年，我去的伊朗，我才知道，第一，每年12月25号。内贾德总统都以伊朗总统的名义向全世界的，尤其是伊朗本身的很少量的基督教徒祝贺节日。 嗯。 第二，我亲眼看到的，就是他不是卖那个细密画的挂毯吗？细密画的挂毯本来是伊斯兰教的味儿最足的。 对。 就是咱们有一次，您记得咱们和扎建英在这谈，我的名字叫红， 对， 帕慕克，他有这谈这个问题。但是伊朗的细密画的挂毯有圣母圣子的图形，就有基督教的挂毯。 哎，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也觉得有趣儿，就是当年苏联呢是明确的禁止一切宗教节日的，绝对不可以。苏联的那些中亚的加盟共和国，连这个古尔邦节和牺牲这个封斋节、开斋节，就叫肉孜节，就是开斋节，或者叫这个拉姆赞节， 他都是不允许这个过的。 圣诞节也不。 但是您要听这，我就咱们这包袱在这儿 啊。 但是圣诞节呢，这个老百姓习惯太大，他想了一个招，他把它更名为粽树节。 粽树， 粽树，一个木字一个从字，是不是念粽啊？您给我 查一下。是念粽 啊？ 是念粽 啊？ 放粽的放粽的粽吗？ 不是放粽，放粽是烂脚丝啊。 哦， 这是 木 字， 木字 是从念从、 哦、从从、啊、应该是从 从是吧？ 嗯我感觉应该是，没有字典说是 回头再查。 从树或从树或者粽树节啊，这个 哦，这种树的节， 这它就因为什么呢？咱不是都弄那么一棵雪松似的那些东西， 对对、 哦，然后挂着好多灯，围着它吃玩儿什么的。哎，他叫 没叫袜子节呢，圣诞老人的袜子。 哎，所以你看，你不仅能看见文化之间的串，还能发现呢它的改变。哎， 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无神论者，这是没有问题的。共产党呢，不能说我信，我又信教，又信共产主义，这不行。哎，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团结，是不是？关心这些教徒。这些信仰宗教的人，使他们能过好他们的节日。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还要干什么呢？还要引领，这是我党我国的一个说法，就引领这个宗教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体制，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方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价值。 嗯， 因为这个宗教我们本身呢，作为世界观我们不接受。但是它的价值你不能完全否定， 是 因为他譬如他主张宽恕， 嗯， 在实际起码某些时候你要宽恕，有些事儿您不能宽恕。他主张博爱，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主张慈悲，这都有他一定的，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可以。 共产党也主张慈悲吗？ 不，他共产党他不是泛泛的主张慈悲了，但是他譬如说。 革命的人道主义。 对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行，您这觉悟可以。 在人民日报的再说说。格子，你是年轻人了，你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聊嘛，说中国人现在过的节一半以上都是洋节了。 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文化入侵的问题嘛。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与宗教有关的节日，我一看吓一跳，一月份只有两三天是没有宗教的，与宗教有关的节日。 没有什么。 与宗教有关的节日、 哎、 嗯，大部分节日实际上就是从宗教过来的，甚至什么呢，那个奥运会， 嗯， 最早也是个宗教节日嘛，是那个奥林匹亚人去祭祀宙斯的。当年奥运会为什么能办起来，就是因为是宗教献金，这个事儿国家是没那个钱的，直到现代奥运会顾拜旦倡导了七八十年之后，才在这个应该是亚特兰大吧，他第一次实现的时候，我们奥运会可以真正的筹资， 嗯， 还把他的这个从宗教筹资完全的给转换成一个现代的运作方式。 嗯，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很多节日都是从宗教来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这个文化入侵的问题，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讨论文化这个同化的问题。你看我们这个圣诞节没错，它是耶诞节是没错的，可是我们已经把圣诞节过成了双十一加情人节。 对对，没错。 我们的平安夜完全不是平安的，是我们要去疯狂抢购。你平安夜，我晚上在那个东三环打了个车，一个小时到地儿， 是 所有人都出来狂欢了。等于说我们这个文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同化能力，或者说我们这个世俗力量是很强的， 就包容性嘛。 对。 哎，但是为什么就能过得起来，越过越火呢？ 我觉得是跟消费社会进入中国，而且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是有关系的。你会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无论什么节日，商家都会把它变成节日，商家的节日。我有一天碰到一个卖烤鱼的店，一个老板，他就说我特别讨厌这什么圣诞节什么各种节日撞到周六日，为什么呢？我就希望它放在平时， 嗯， 因为我平时那个消费额低嘛，那它只要放平时，我那天又可以成这个过节了。整个的就是消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恐怕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尤其是汉文化，我们说是这个宗教意味可能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一股可能更强大的力量。 哎，他就说 啊，这个节日的开始啊，往往和宗教是 有 关 系的。对， 就是中国的节日啊，现在你也没法从他那开端来说， 是吧？你清明啊是纪念介之推，是吧？这个 端午 呢是纪念屈原，这个中秋呢说还和这个刘伯温的想的招啊。啊，后头推翻这元朝有关系。 8月15， 他是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 对， 我们现在绝对没有人过中秋节的时候琢磨说看看有哪个达子需要绝对就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您说的这个，他这个节日啊，变进入生活以后啊。它就是成为民俗。 对， 你说咱们一说中秋节吧，一个是吃月饼，一个是摆兔儿爷，是吧？现在的兔儿爷也少了，所以就剩下一个吃月饼。 对， 但是起码还可以赏月。一说这个五月节端午呢，想的是吃粽子，当然现在又加一个龙舟。一说春节吧，咱们想的是吃饺子，这个南方是吃年糕。一说这个现在调的低一点，就是上元呢，就是正月15是吃元宵，所以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呢。我们说这中国的节日啊，有时候吸引力啊，甚至于就是我们受到洋节日的冲击，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节日要丰富它的文化内涵。 哎，我就是想问您这个问题。 对了， 就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啊？就是到了未来啊， 对 这个节呀、就空心了。 对了， 假如说不吃饺子的大年三十， 对， 不吃月饼的中秋节，将来会不会中国人把节过成这样的，就剩下一个日子了？ 对， 你比如说在圣诞节已经说中国人过出了一个平安果。其实西方没什么，说中国人说吃苹果， 我们是叫平安夜吃苹果，然后万圣节去给先人扫墓， 对对对， 什么事都出现了，是吧？ 就是我的意思，他会不会过的完全内容形式，将来就都没了？ 肯定的， 会的。 但是呢，我就觉得呢，中国他这个现在呢，需要就各方面的人士关心，增加他的文化内涵。比如春节，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是我这个。我说了好多，在人民日报上没写过，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也没什么人搭理我，是这样的。 在锵锵三人行呼吁一下，在 锵锵三人行呼吁也未必有人搭理。一个呢，我认为春节啊应该变成戏曲节，每年春节的时候，中央领导啊过去是在中南海，今年在人民大会堂听戏，我觉得特别好啊。那干脆让老百姓都听戏好不好？这可以做到。 你们还爱听戏吗？ 您这个建议让我想到什么？你看我这岁数，实际上王蒙老师，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会非常奇怪。对我来说，春节有一个年头是看春节联欢晚会，因为打从我记事儿起，每年过年都在看春节联欢晚会。那可能对你来说都已经不是这样的。 你不觉得每况愈下，越看越没劲了吗？ 对，但是我还是会打开电视。 但是我 一不小心 说年 俗， 咱们可以结合。我希望这个春晚里头增加戏曲节目，因为这戏曲呢对咱们这个中国文化吧也有重要的意义。 对， 那当然。 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主张啊，中国的节日啊，我因为我是在外国的节日的洋节日里头，我吸收到一点，就是有慈善活动。遇到节日的时候去关心，是吧？鳏寡孤独老幼，是吧？残病。 你比如重阳节， 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刚刚过那腊八节有施粥活动， 施粥、这跟这个结合起来非常好。 杭州灵隐寺跟我们侠客岛还合作了一下施粥那天 啊， 腊八节施粥我们 对、 搞了一次的。 旧社会都有啊，过去旧社会一到冬天呢，他就开点粥厂， 对， 大善人干的事儿。 对，不，我就说咱们增加点慈善活动，说要看点戏曲，还再增加点什么？为什么你过去吃饺子很重要啊？现在吃饺子实在不重要了，是不是？您上那个什么超市啊，买点速冻饺子，您天天吃，一天吃八顿， 方便面差不多。 对，我觉得有些老的过法啊，这它确实今天的消费社会。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过春节高兴在于哪里啊？吃肉都很少吃着肉，所以说三十吃的这顿饺子啊，是放的肉啊，甚至这饺子里边还放虾皮啊、虾米啊，是内容最好吃的。一顿饺子， 包括我们一年换一身，就做一身新衣服。 对，过年穿新衣服。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今天，你说你换什么衣服？ 一期节目换一身衣服， 对，吃什么饺子，它不能打动年轻人了。 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类似的这种文化内容，可以增加更多。你比如这个端午节，咱们如果要是能和这个屈原呢，更多的联系起来呢，让它变成中国的诗歌节。 那就有意思了 啊！ 那就有意思 了。他就慢慢的，起码就是有一部分文人雅士的活动吧，至少是还可以有群众的什么朗诵活动啊，什么诗配乐的活动啊。 格子，你觉得这个现在还发动得起来吗？ 我觉得发动得起来。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公号叫“为你读诗”， 哦， 几百万的关注者，说明说其实大家是对诗歌啊，对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是有需求的。但是这个年代很惨的一点在于原创的东西很少，很多都是甚至八十年代很多诗歌都已经成了经典。为什么会成经典？我们创造不出来了，我们变成了一个二手时代。 嗯， 我们变成了一个大规模复制的时代。 嗯， 王蒙老师写《青春万岁》，现在我们只能再去重复《青春万岁》。 是， 你没有创造出新东西来。 小时代不算创造吗？ 小时代那么多的品牌堆积，我觉得这是侮辱时代吧。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要说中华民族有什么国民性啊，我倒觉得我们有非常喜新厌旧的这一面。 对对对， 就是 说的好极了。 你看，就刚才我讲，就说在这个五四的时候，你能体会到从孙中山一直到蒋介石，他们那种啊，多么想退，甚至要废除中医。 嗯， 就搞得全国中医都抗议。 那梁启超西医给他都治错了地儿，他都坚决说你不要去说这个。 对对对啊，对啊，他就是那个，然后那个时候强迫人不准过这个旧历春节叫废历。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刚开始1912什么的，哎，然后呢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就说曾经出现过什么百花齐放啊，当时有一个名士吧写了一个对联，这特别有意思，叫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然后叫新旧合力，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哎。这个对联写好， 就民国时候的，就是他曾经就是用制裁的方式不让人们过旧历春节，最后他发现他也做不到，于是你看就又有了元旦春节的这个名啊，是袁世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就是说咱这旧历年的这个元那个时候大年初一以前叫元旦，那从袁世凯那时候呢就叫春节了，所以你看我们是如此喜欢。 这个我也建议过，我认为做春节呀，等于咱们没有信心把它看成是年。 嗯， 我主张啊，就是可惜这个也是我在《光明日报》上也写过，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海外版上发表一下。我主张把春节叫大年， 哎， 过大年的民间歌都叫过大年嘛。一个是新年， 王老师跟您约一下，春节那天我们发您这篇稿子。 呵呵。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有不能管中国的这个原来的中国日历，就叫中华历，不能叫农历，更不能叫阴历，因为24个节气呢都不是阴历。 对， 24个节气，它这个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它恰恰是这个 sonoterms。就是这个日头的太阳的节点， 对， 因为24个节气都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定的。 咱们其实农历是某种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太棒了，那是人类的贡献，你找不着这么好的历。 对， 又能知道月亮阴晴圆缺，又能够知道这个太阳这个季节到了哪一度，所以那叫中华历，这个是大年。 哎， 而且大年呢要搞戏曲，是全国的戏曲节。哎，这个中央的领导在中南海或者是人民大会堂看， 我们在城头看。 其他呢，在凤凰这个凤凰卫视的、 对对对， 这个哦，凤凰卫视在那个大年的那一天，起码要放8个小时的戏曲节目。 哎，咱就甭新年音乐会了，咱就是大年戏曲堂会。 戏堂会，哎，太棒了， 对啊，特别棒， 你说是不是？ 对对。 农村里头去不了演员，农民自己演。 我们在村头自己演。 你不要很多农民呢。 对。 你看咱们那个十一中央十一 那个戏曲频道， 对， 很多是农民来下海的，来干嘛的呀？ 对，对， 人家办起来，现在吃得也饱了，生活也好了。 实际上，我觉得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上个世纪初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同的趋势，不是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都受了西方这一波冲击，你看土耳其的国父是吧，海默尔，他干脆就要求土耳其西化，可是你看呢，去年这个政变之后，你看土耳其开始往回走，开始往他文明本身的一些东西走， 哎， 不是说对或者错，但你能看到说有一个纠正的一个效果， 这好像就易经里说的那个叫复，复归其根，好像有这么一个循环， 历史三峡是这样走的， 哎， 没有一条直道， 所以啊，而且呢，你刚才讲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有些人说呀，把这个当成文化入侵，以至于清华北大的博士不还联名写嘛，就是圣诞节不能再这么弄下去了，你干了就是100年前西方传教士想干而没干到的事儿。